共同演绎经典，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，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。6月18日上午10点，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世界有无限可能，人生有各种精彩，我们无法一一体验，却可以细细聆听，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人物空间， 听他们的故事，品自己的人生。欢迎收听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。周旭就职于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，50岁那年开始绘本创作，用返璞归真的童趣和撕纸粘贴的技法传达生活的智慧。作品有《躺在草地上看云朵》《滚雪球》《大雪盖不住回家的路》等等。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周旭。50岁才开始绘本创作的周旭，出版他的头两部作品用了整整7年的时间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没有放弃。 这两本书出来以后，你说这个自信就找回来了，当时工作上的那个调整、无意间给我展开了另外一条路。 是这样， 是吧？ 是有这种感觉。这两本书出来以后呢，又让我看到下一个目标了，就是那个丰子恺的图画书奖，也就是那个小兔看到那个红手套以后又看到那个蓝点危机的、这个大雪盖不住回家的路呢，为什么说有我个信念在里面呢？我坚信就是有这个牛奶奶的红手套还有杨爷爷的蓝围巾的引领呢，我一定会一步一步走向幸福的家园。 所以这个创作在继续。 对 啊，这是两本已经出版的，大雪盖不住回家路和滚雪球。 对， 那现在 我正在创作那个躺在草地上看云朵。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？ 这个也是就是一只小兔子躺在草地上，在看云朵。他说那个这个云朵呢就像一朵一朵就像大大的棉花糖似的。然后他说我的好朋友小猪寨就好了，他最喜欢吃棉花糖了。他要看到棉花糖云朵一定很高兴。然后呢正想着的时候呢，突然间有一朵云飘过来了。那朵云多像小猪在吃棉花糖啊。他就想，哇，要是我的好朋友小狗在就好了，我们可以一起躺在草地上看那个那小猪在吃棉花糖的云朵了。然后呢正想着的时候呢，突然有一朵云朵又飘过来了。 像小狗。 那朵云多像小狗啊，他说太神奇了。这个时候呢杨爷爷呢走了过来说，小兔你躺在草地上干什么呢？我在看神奇的云朵。杨爷爷就说，云朵天天都在头上飘，有什么好神奇的呢？然后他说，很神奇的，你想谁你就能在云朵中看到谁。杨爷爷说，哦，有这么神奇吗？然后杨爷爷也跟着他躺了下来。然后杨爷爷说，哇，真是神奇，我看到了我的爸爸。他的胡须还是那么长。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牛奶奶就走过来说，是小兔你和杨爷爷躺在草地上干什么呢？说我们在看神奇的云朵。然后说，哦，云朵有什么好神奇的，不是天天都在头上飘吗？然后说，很神奇的，你想谁就能在云朵中看到谁。牛奶奶说，哦，是真的吗？那我能看到我的小孙子喽。然后牛奶奶也躺下来，她说，哇，真的很神奇，我看到我的小孙子，他白白胖胖的，个子又长高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小兔的妈妈过来了，然后妈妈问小兔说，你和牛奶奶杨爷爷躺在草地上干什么呢？然后小兔说，我们在看神奇的云朵。小兔妈妈说，你看什么都神奇，云朵不是天天都在头上飘吗？然后说，很神奇的，你想谁就能在云朵中看到谁，不信你问问牛奶奶和杨爷爷。然后他说，那是牛奶奶和杨爷爷在哄你玩呢。然后这时候牛奶奶杨爷爷说了，说是真的很神奇， 你躺下来你就知道有多神奇了。 嗯， 这个时候呢，小兔妈妈也躺下来，然后小兔问妈妈说，妈妈你看到了谁？妈妈没有回答。小兔又提高了声音，妈妈你看到了谁？兔妈妈还是没有回答。这时候小兔坐起来，他看到妈妈眼角呢挂着泪水，说，妈妈你看到了谁？你到底看到了谁？然后妈妈说，我看到了你的外婆。哦，看到了我的外婆，我怎么没看到呢？然后说，来你躺到妈妈身边来。然后小兔躺到妈妈身边，哦，我看到了我的外婆。然后牛奶奶和羊爷爷呢也坐了起来，哦，看到了你的外婆。然后牛奶奶和羊爷爷也躺了过来。羊爷爷说，啊，你的外婆很能干，她一个晚上呢就为我织了一条长长的蓝围巾。牛奶奶又说，你的外婆手很巧，她做的那个红手套啊又暖和又漂亮。然后其实在这里头我就解释了一下， 啊， 这个大雪盖不住回家的路里头 那个 红手套和蓝围巾是出自谁的手， 呼应了一下。 哎，对， 嗯， 然后呢下面就是然后兔妈妈说，你的外婆很喜欢跳舞，她的舞跳得可棒了。然后这时候小兔说，那我给外婆跳个舞，你说外婆能看到吗？然后兔妈妈说，能看到，一定能看到。这时候小兔跳起舞来，然后那个羊爷爷、牛奶奶、小兔的妈妈都一起跟着跳了起来。 嗯， 这个时候天上的云朵也在跟着跳啊，嗯。然后说，小兔就说，妈妈你看，外婆看到我们了，她在和我们一起跳舞哎。然后他们就这样跳啊跳啊，一直跳到彩霞满天， 嗯， 一直跳到繁星点点，这故事就结束了。 嗯，我光听您这么一说，我还没看见那个绘本本身，我就已经很感动了。这，嗯，您怎么想出来的呢？这样一个视角。 嗯，其实这个故事呢，外面还有一个故事。 嗯， 就是我小的时候是外婆带大，就是特别小的时候呢。因为对形象的东西没有什么概念，那个时候呢外婆就会把我叫出来，来来来，你看你看那个像不像，就指着那个云朵说，你看那个云朵像不像一个萝卜，然后我就从中，哦，萝卜是这样的形状，你看那个像不像一个小兔子，就这样在外婆的引导下呢，哎，我通过那个云朵呢看到一些形象， 嗯， 然后后来呢我能从云朵中发现，哎，你看那个像狮子，看那像马，然后我就会把外婆喊出来叫出来啊！你看外婆，你看那个是什么？然后呢，再后来呢，就是我们随父母呢支援边疆建设，就到了内蒙，这看云呢，就是更加惬意的一件事情了。 所以那个草原也真的是你曾经生活过的地方。 哎，对，我在那儿生活了20多年嘛。 啊， 哦嗯，然后呢，再后来呢，再后来的后来吧，就是外婆不在了，再看云朵呢，就好像是对外婆一个怀念了。 嗯。嗯，所以是自己童年的记忆， 对，是童年的记忆， 真实的情感，通过这 样一个故事。因为那时候小嘛，我就想，哎，既然我能在云朵中看到这个，看到那个， 嗯， 那我应该能够，一定能够看到我的外婆。可是这样呢，有的时候我躺在草地上看很久很久，一直也没有看到过我的外婆。但是我坚信呢，外婆一定能够看到我。 嗯 啊， 嗯， 所以就这样呢，我就构思了这个躺在草地上看云朵，我就把我呢在云朵中没有能看到外婆的这个愿望，没实现的这个愿望呢，写进了我的故事里了。 嗯，其实小时候的愿望，到这个年龄，到50多岁的年龄，很多人都不记得了。 嗯， 早就忘记了， 因为这也可能是你天天都在看云。 嗯， 到我长大了以后呢，也还在看。哎呦，那个像什么，这个像什么，就一步一步就把那个东西就成习惯了。 就哪怕到了北京，也依然会有这习惯， 哎， 也愿意看云。 对，就天气好的时候有云的时候，依然还喜欢看，还喜欢发现某一个形象， 嗯， 然后这样就等于把那儿时的那个记忆呢，就是一步一步一步又重新恢复了一下。 嗯，我突然特别羡慕，就是做儿童绘本的人，借着这样的一个创作。能够把很多童年的东西能够把它延续下来。 对， 因为你要是不做这样的工作，你可能真的是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机会和精力。 对，这也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份工作的这个原因。 嗯， 一直都没有离开，哪怕后来工作有变动，本来有机会可以离开，但是我也没有离开，就是舍不得这份工作， 嗯，这种感觉。 哎，舍不得这种感觉。 嗯，实际上，嗯，你看刚才那个故事，虽然是以绘本的形式呈现了，好像面对的是小朋友读者，但实际上它里头的这些亲情友情的这些东西不光是指针对小朋友的。 对，其实这也就是绘本的魅力所在。 嗯， 它虽然是写给儿童看的，但是其实大人看呢也会有不同的领悟。 就是每个你年龄不同的阶段的，或者你文化修养，还有你的那个什么，就是社会背景不同，只是你对他理解不同。 所以就是我们常说的零到九十九都适合看的书。 哎、对, 对, 对, 对，是有这样一句话啊，对绘本就是它就是适合的零到九十九岁，哎，就是这样。 嗯，那您现在就是新的这本书哈，也在创作当中，做一本书的周期应该是挺长的。 做一本书的周期是比较长，但是其实要是我要自己写自己画，应该是很快。 但是构思要很长时间吧？ 对，我的构思，故事要我一般的这个故事的构思呢，都是先有雏形在脑子里面想过，就像演电影一样，然后什么时候等着我自己觉得，哎，它比较成熟了，然后我再把它变成文字。开始都是给自己讲故事， 嗯， 然后在脑子里面一遍一遍过这个故事，像电影一样过。然后因为我呢现在的工作呢就是和画没关系，所以我呢也没有时间画画， 那就得业余时间。 对，业余时间就周六周日呢，因为父母年龄又大了，还要去看看他们，所以这样画画的时间就比较少，所以我只是在这几年当中一直在做准备工作。其实我写了很多故事写了很多故事， 只是现在在做的是这一个而已。 哎，只是现在 脑子里还装着很多。 哎，对，还装了很多啊。我就等着我退休了以后呢，一本一本把它画出来。 周旭就职于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，50岁那年开始绘本创作，用返璞归真的童趣和撕纸粘贴的技法传达生活的智慧。作品有《躺在草地上看云朵》《滚雪球》《大雪盖不住回家的路》等等。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周旭。业余时间进行绘本创作的周旭，总是想让自己的作品更有新意。他尝试过很多画面表达的方式。 我做过手绘的，也做过撕纸粘贴的，还做过一些手工的绘本。 手工绘本是？ 我做了一个叫那个追呀追呀追，就是用纸条，先做手工，就做出一个小鸟，然后再做一个蝴蝶， 叠出来的那种折纸是吗？ 就还不是折纸，就 是 用纸条，然后用纸条呢，各不同的地方检查出一些口，然后互相穿插，然后做出小鸟，做出蝴蝶，用那个蝴蝶和小鸟呢，再讲述一个故事，就想做一本，就是既可以做，又可以玩，还可以讲的图画书。 你觉得做这些东西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是吗？ 对，是很享受，对于我来说就是玩儿。 所以其实你并没有特别的在意这个书就是一定要怎么出版，要卖多少。 你说的对，我其实做绘本的时候呢，我当然希望它能出版，但是对于我来说好像出版并不是太重要，我就是哎，每本书自己做着以后，做完了以后玩，看着它很高兴，就像那个躺在草地上看云朵，我在做，就是我又想起我的外婆嘛，就是我小的时候那个画一些画啊，做一些手工啊，然后我外婆特别喜欢把它展示给周围的人看。 从小就手巧是吗？ 对，然后就是那个外婆呢，就是一旦有人夸，哎呀，你的外孙手真巧，你的外孙是画画的真好，外婆呢就会 特高兴， 特高兴。所以我就好，现在就好像看到，我就是一旦画出一张画来，一旦我做出一件东西来，好像外婆能看到，好像我又从中看到了外婆的微笑，就是有一种这么样的感觉。所以说，哎，画我一直都在画着，手工我一直都在做着， 就是说并不是完全以出版为目的的。 对， 这样 是的。我开始做这些东西就是当然能出版更好。 对啊。 它不能出版呢，我就自己留在手里看。 出版表明更多的人可以看到啊。 对，是。 可以分享啊， 是， 也是对你的一种认可呀。 对，是的。有很多人认可，就是还是很高兴的。印象很深的就是你比如说有一次呢，就是普普兰那个书店搞一次活动，他就是有很多小孩还有一些家长带着他们，然后呢我来领着他们做撕纸。我为什么要用撕纸呢？就是我也想唤起小孩对撕纸粘贴的兴趣。因为这个撕纸呢，你在撕纸，尤其是小孩在发育过程中的小孩，你在撕的过程当中呢，你的手呢在不断的活动，它促进手部肌肉的发展。随着你越撕越细，越撕越细呢，就是也是对小孩呢对细微动作的一种掌控的一种训练。 同时我在撕纸的过程当中呢，你还可以把很多和撕纸没有关系的知识呢就带进去。你比如说我像领着小孩去撕这个小兔， 嗯， 然后呢我就说小朋友们，嗯，这个兔子的头是圆形的还是方形的呀？他们说圆形的， 嗯 啊，好，我说那我们就先撕一个圆， 嗯， 然后这样的小孩呢对撕圆他是掌握不了的，这个弧度啊他是， 啊， 就不是说小孩，就是大人你让他撕一个圆他也很难控制。他说你撕不好没关系，我有方法教给你， 嗯， 然后我说你会不会撕方形啊？因为直的嘛， 啊， 你撕就撕啊，方形都会撕。然后我就撕一个方形给小朋友们看，我说你看一个方形撕好了， 嗯， 我说圆有没有角啊？然后他说没有。我说方形有没有角啊？有。我说那我们把角撕下去你看看会有什么变化呢？然后我就让他把这个哎方形的某一个角撕掉了，撕掉了之后一看又变成了一个角，撕掉以后变成了两个角，哎，它纸是没那么尖了， 啊，好多几何的知识。 对，然后你撕在手里这一块呢，你然后我让小朋友呢，你看这个是几个角啊， 嗯， 啊，有三个角，他数一下有三个角， 嗯， 我说三个角是什么形状啊？三角形， 嗯， 啊，就这样，你看你把形态呢就哎就顺带着就传授 给他，好多学科的知识都融在这个 然后呢我们就哎这样同样的方式呢把另外三个角也撕掉， 嗯， 现在一看呢哎有些圆了，可是小朋友们你们发现没有，角是不是变得更多了， 嗯， 啊，你看四个角撕掉了，现在变成多少个角了，我们数一下，然后一二三数出八个角，哎呦，我说怎么越撕越多了呢然后我说刚才说了圆形没有角，现在我们再把这八个角撕掉，这次可不要撕得太大哟， 嗯， 然后再把这八个角撕掉以后呢再一举起来一看，哎，它变成圆的了， 嗯， 啊，就是通过撕纸呢你还可以传授给小朋友们其他一些知识， 嗯， 然后我就跟家长讲，我说这个那个人都说心灵手巧，所以这个撕纸粘贴呢也是对心灵手巧的一种训练。 听起来您是特别喜欢小朋友的人是吗？ 是的，我 而且特别有耐心。 因为我女儿小的时候呢，都是我经常领着她做手工啊，做那些布贴呀、撕纸粘贴呀， 嗯， 所以说这个书呢和那段也有关系。 那看小朋友们做的小手工也挺开心的哈。 哎，对，也挺开心。对，这里面，然后我还加进去一个游戏，因为这不是下雪嘛，跟雪有关系嘛， 嗯。 然后我就告诉小朋友们，我说你们把撕掉的那个碎纸啊都留下来，嗯，最后呢，我领你们做一个游戏。 傻是吧？ 然后我就告诉小朋友们把它撕碎了捧在手里， 嗯， 然后我牵领小朋友们，我说咱们做两个动作啊，我说吸气吹， 哦，吹。 其实这个时候呢也是对小朋友们肺活量的一种训练， 嗯嗯， 这个活动结束了以后我们都把这碎纸捧在手里了， 嗯， 然后大家一起说下雪咯，然后一吹哗，小朋友们玩的也很开心。 嗯，你也很开心。 我也很开心，嗯， 所以看得出来就是做一件自己真心喜欢的事儿，真心享受的事儿，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过程。 是的，就是做这个绘本呢其实我就是喜欢， 嗯， 真是喜欢， 嗯，就是做了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， 对， 然后这个事情才能做得长久，才真能享受其中， 哎，做得也开心，像你说的也能长久地做下来， 嗯，所以这个绘本本身也给你带来了很多就是快乐。 对， 是不是有时候会想得亏那会儿不让我干那个了，要不然我还下不了决心自己创作。 对，你说的也很对因为在我创作绘本的这个前后的过程当中呢，其实我遇到很多挫折， 嗯， 但是这些挫折若干年之后呢再回头来一看呢，诶，这些挫折似乎全都是好事。然后就像呢这是我工作变动了之后呢，当初虽然想不通想不明白，嗯，但是我也坚信这一定又是好事儿。因为按我以前的经验讲的，就是我一旦碰到一些挫折以后呢，若干年之后它都是好事儿。 嗯， 所以说这件事呢我坚信它也一定是好事儿。 你当时能有这个心态吗？ 哎，当时就有这心态，只是我当时呢，哦，没有看到它究竟好在哪儿，现在我看到了 那您这个心态也挺好的，嗯，这个话是这么说，你回头看的时候觉得，哦，原来当时那个事情并不是坏事，所谓塞翁失马哈。但是那得回头看，过了那难受劲儿，但是在事件当中当时当下的那个情境遭遇一些突变的时候，或者一些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是很难受的，你还能自己跟自己说这是好事儿，嗯，这个心态很难。 心里头是有点不太舒服，但是我还是坚信这一定是好事儿， 嗯。 尤其随着后来随着故事越写越多越写越多，我就已经看清楚了，像以前都是为别人的故事来配插图，嗯，我现在可以自己写， 自己画了。 嗯，嗯，而且你自己脑子里其实装了一堆故事呢。 嗯，装有很多的故事，可以透露一点，有的故事我已经都签出去了。 哦，那所以接下来要忙哦。 啊，对，就是等着退休以后。 现在最盼的事就是退休是吧？然后专心致志的做这个绘本了。 对对对。 实际上我觉得儿童故事看起来简单，但实际上创作起来是挺难的一件事儿。就是用很通俗易懂很简洁的语言要表达一种情感或者讲清一个故事，其实是不容易的，而且你还得有一点变化，有一点亮点，你挺难的。 嗯，是这样。 嗯， 就是我在那个没做儿童读物之前呢，我也觉得它很简单。 嗯， 啊，就学龄前小孩看的东西吧， 不是那么回事儿。 但是真正做起来以后，它不是那么回事儿。 嗯， 这故事呢又要简单， 嗯， 然后又要好看，然后又要有一定的厚度，还是比较难的。 嗯，所以每天满脑子都琢磨这事儿哈。 啊，是的，就是我一般呢都是散步啊，或者是。睡不着的时候啊，都会想这些事情。 嗯，脑子都在转。 哎，都在不同的演电影，脑子里头有很多故事，然后一个故事一故事演一遍，一个故事一故事演一遍，演着演着，突然间发现，哎，我这个故事这个地方应该这样再改一下。 嗯， 就这样呢，哎，就逐渐修改，逐渐再修改，逐渐逐渐到我自己认为比较完整了，然后再把它弄出来，做出来。 嗯，所以其实每天还是挺充实，很忙碌哈，不光手上。做着这些事儿，脑子里头还 其实看上有的时候看上我很闲，好像这个人什么也不干的，但是很闲 发呆。 其实呢， 其实脑子里演电影呢， 一直也没停。 那对自己现在的状况满意吗？回头想想， 满意。 到了明年会更满意 啊！对，到了明年就有大量的时间自己可以支配了，画画画。然后我又是个很贪玩的人， 嗯， 出去旅游啊，然后我还喜欢摄影，喜欢拍拍照啊，要做的事情很多，我觉得我退的时候恐怕要比上班还忙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周旭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，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，这里是人物空间，我是刘丽，再见。 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不一样的视角，不寻常的厚度。每天中午12点半到1点。读史有学问，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，点亮历史的天空。